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，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，亲爱的人，亲密的爱人，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。最兴奋的时分。 继续来搜索好歌，到了2009年，这一年当然是好歌不断，比如说黄小琥的《没那么简单》，李宇春的《下个路口见》，徐佳莹《身骑白马》。接下来推荐的这首歌非常熟悉，来自张芸京《偏爱》。 就是答案，我不怕谁嘲笑我极端，相信自己的直觉，顽固的人不很累，爱上你我不撤退。谁嘲笑我极端，相信自己的直觉，顽固的人不喊累，爱上你我不撤退。 Hey babe, I'm sorry, I can't hear you too well. You're gonna have to speak a little closer into the phone, okay?

黄小琥的全新国语专辑了，专辑名称叫做《简单不简单》，这是他相隔八年的全新国语专辑哦。来听黄小琥的《夜了半》首播歌曲。 虽然现在这部电视剧被大家所诟病和吐槽，但是这些影视剧的原声依旧充满着淡淡的青春和青涩的味道，许飞的低音浅唱和吉他的纯净入耳，都似乎让观众瞬间回到那个记忆当中的青春年代。音乐旅途接下来的这首歌，一起来听到来自黄小琥《没那么简单》。 只好强悍，谁谋杀了我的浪漫，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，别的全不看，变得实际也许好也许坏的一半，不爱孤单依旧也习惯，不用担心谁也不用被谁管，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，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，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，自己做决定，不想拥有太多情绪，一杯红酒配一电影，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，舒服窝在沙发里，相爱没有那么容易，每一个人有他的脾气，过了爱做梦的年纪，轰轰烈烈不如平静，幸福没有那么容易，才会特别让人着迷，什么都不懂的年纪，曾经最掏心所以最开心，曾经 什么唱出你的心声，那就是爱情啊，既简单也不简单， 但却最动心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

站在湍急的时间中，而我独自看着时间流动流动流动流动。 很想知道你近况。 当时间来到2011年，这一年出现特别多影视剧的原声歌曲，比如说杨幂《爱的供养》，还有在春晚演绎过的《因为爱情》《老男孩》等等。这一年还有来自张惠妹的经典情歌，在当时也是刷屏许久。这首歌由林夕填词，阿妹演唱，《我最亲爱的》，一起来听。 最亲爱的，你过得怎么样？没我的日子，你别来无恙。依然亲爱的，我没让你失望。让我亲一亲，像过去一样。我想你喜欢现在的我，学会了你最爱的开朗。想起你的模样，有什么错还不能够被原谅？世界不管怎样荒凉，像情人一样。

梁静茹回归以往风格，同名主打《爱久见人心》，选择合作过《崇拜》等歌曲的彭学斌亲自填词并谱曲，一起来听到来自梁静茹《爱久见人心》。 你的孤单是座城堡，让人敬仰，却处处防御。你的温柔那么缓慢，小心翼翼，脆弱又安静。也许我们都已回到这次面对的幸福是真的来临，因为太珍惜所以才犹豫，忘了先把彼此抱紧。我不是流言，不能猜测你疯狂的游戏需要谁准许，别人怎么说我都不介意，我爱不爱你日久见人心，从一寸光阴换一个世纪，摘一片呼吸 音乐旅途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张乐《情人的眼泪》。 哪有情人眼泪最珍贵，一颗颗眼泪都是爱，都是爱，为什么要对你 真心牵愁生而退，都已经学会是非，把为生闭上嘴，那些亏别白费。心眼上有碎，都经历过事与愿违，是下的风流星贩卖你的伤和眼泪，人人往前，没有谁肯掉队，心却碎，但别颓废。权力与乐笑看风波，轻松总好过，思绪太多，甘愿浅薄，请你克制你的神格，投身娱乐，擅长幽默，笑到点的泪都是真的，无所谓啦，午夜梦回啦，多少的心折，信念上有碎，都经历过事与愿违，时下的氛围，不流行贩卖你的伤和眼泪，人人往前，没有谁肯掉队，心折醉，但别颓废。全民娱乐笑看风波，轻松总好过，太多甘愿浅薄，请你克制你的深刻，投身娱乐，擅长幽默，笑到点的泪都是真的，无所谓啦，午夜梦回啦，多少人心折，别说破， 擅长幽默，笑到点的泪都是真的，无所谓了，午夜梦回了多少人醒着，别说破。 他们说我跟不上你的步伐， 你说没关系，至少现在我们很大。 他们说我木讷的像只傻瓜， 这样子你的心才不会太花。 我感觉我的运气不会太差， 刚好在下一秒就碰见你了。 是我想的是我真的太差， 懒得去管我心里只有你啦。 我说就让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你说我说的话都可以写进小说。 其实我傻傻又纯纯的话不多，但每句都能戳中你的心窝。 我觉得刚好你和我的节拍很合，你说就笑着陪你到往也很值得。 亲爱的别傻了，快醒醒吧，你刚才好像就融化了。 我感觉我的运气不会太差， 刚好在下一秒就碰见你了。 是想的复杂，还是我真的太差， 没时间去管，我就是认准你了。 我说就让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你说我说的话都可以写进小说。 其实我傻傻又纯纯的话不多，但每句都能戳中你的心窝。 我觉得刚好你和我的节拍很合，你说就笑着陪你逃亡也很值得。亲爱的别傻了，快醒醒吧，你刚才好像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英雄者救黎民于水火，论三国手游，当有史诗之战场，激变之智谋，无双之动作，握百万雄兵，战天下群雄，及时操控三国动作手游，义薄云天关云长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意涵。这次能够成为九音代言人，真的非常开心。九音游戏里面，不管从画面、操作、打斗特技，还有轻功飞起来的感觉，都超级棒的。